笑着，开心的被粘手，我满嘴都是糖果，牵着你的手经过充满亚当的沙漠，给的是酒，你的害羞，我们愉快的梦游。我在墙上喝着麦芽糖浆的酒，春天的小时候，我好想再有一口。 是最疯的情绪一整年，终于能坐下来见一面，给你送的项链想还你，你要我就当成纪念，白变成了到不了的明天，不代表又遗忘了昨天，听你发自内心的言语，想问你的冲动好强烈， 花开花落，有谁舍得青春快乐？开着窗，

大欢喜，坏天气你要换。

上好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，嘿早上好，嘿早上好，嘿早上好。 你的美怎么那么美？ 嘿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。 怎么那么美？ 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。